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上世纪70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两声枪响后，我还没想明白，就被人从地上拎了起来。扭过头一看，一张白脸，两腮赤红，嘴吐蒸汽。我似乎是认识这张脸的，但是因为此刻这张脸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写而显得陌生了。他说话了，口气很冲： 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把老乡放进靶场了？ 此人正是另一个警戒哨兵刘峰。只见他另一只手还架着一个驼背的老太太。老太太显然是我骚扰田鼠的时候溜进靶场的，似乎挂了彩，哼唧着顺着刘峰的手往下摊，最后黑眼球没了，眼皮夹缝里只剩两线灰白。刘峰大声地喊叫： 大娘，大娘！ 而我吓得不省人事了。下一个印象就是刘峰抱着老太太在我前面飞奔，一面大声喊： 你太不负责任了，玩心那么重，像个当兵的吗？ 对面山坡上飘着红十字旗帜，刘峰是把老太太往战地救护队抱，我跟在后面，一面跑一面摔跤，两个腮帮子上都是泪，是摔出来的，或是吓出来的，还是被刘峰骂出来的？现在我想应该做全选吧。刘峰和我把老太太送进急救帐篷，正在扮演战地救生员的门诊部医生护士们一下子围了上来，接下去就是刘峰和我在棉门帘的外面等着噩耗。一会儿刘峰站累了，蹲下来扬起脸问我： 十几了？ 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声：13。刘峰不再说话了，我发现他的后领口补了一个长条补丁，针脚细的完全看不见。这时棉门帘终于被打开了，急救军医叫我们进去看看。我和刘峰对视了一眼：是认尸吗？刘峰哆嗦着问：子弹打在哪儿了？那个医生说： 哪儿也没打着，花了半个小时 给老太太检查了一下身体，身体棒着呢，连打蛔虫的药都没有吃过，更别说阿司匹林了，可能是饿晕的，要不就是听了枪声给吓晕的。 我们伸头一看，只见那个老太太正捧着一个军用水果罐头，一勺子两大块的糖水菠萝正往嘴里塞呢。刘峰拽了拽我，我们俩赶紧钻进了棉门帘子。刘峰对老太太又是敬礼又是道歉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那个老太太呼噜呼噜的吃喝，专心给自己压压惊，顾不上理会我们。急救护士轻声说，我们运气好，要是真打着那个老太太，她一家老小就不用吃红薯了，全都要到文工团吃军粮去了。回到我们驻地，故事就更加清楚了。那个贝斯手曾大胜跟人打赌，说剩下几枪他一定打出三个连续十环，所有人都打完了，曾大胜一人还趴在那里，半自动还剩下两颗子弹。曾大胜瞄了三分钟，哼，一弹没发，向身后的军训科副科长借了条手绢遮住一只眼睛，再开始新一轮的瞄准。有人打趣说， 嘿，这一枪不打十环你就对不住科长的漂亮手绢啊。另一个嘴更损了，说道，哎哎哎，十环值得这么瞄吗？这一枪非打出十一环来。 曾大胜一下子跳了起来，跟说风凉话的踢打了一阵，再开始第三轮的瞄准。到这个时候七分钟已经过去了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打靶已经结束就离开了岗位的缘故。我们当天吃的晚饭就是红薯米饭，大葱炒红薯片，红薯蒸扣肉，说是本地什么都不产，只产红薯，那个老太太偷越打靶警戒线是为了在起过红薯的田里再刨一遍，一般总能收获漏起的小红薯，或者被铲断的半截红薯。我们中一个人醒悟说， 嗨，闹半天雷又封旧的不是普通老百姓，是个偷刨公社红薯的落后老百姓。另一个人说， 还让落后老百姓骗吃了一顿糖水菠萝，那可是首长的拉练特供啊。 又有人说，军民鱼水情，对落后人民白唱了吧啊。 话剧队的老唐山说， 雷又峰错叫了大娘，那人家才不是大娘呢，听门诊部宣传员说，前天大娘还领了免费避孕套呢。 大家一听都哈哈地笑了起来，雷又峰这回当错了雷锋，救错了人了。刘峰抱着特号大茶缸蹲在一边，往嘴里扒拉着红薯米饭。等大家说完，刘峰开口了， 什么先进落后的，不都是老百姓吗？落后老百姓就该让老曾打十环？再说老百姓没有不落后的，你们到农村做一回老百姓试试，饿你们一冬天，看你们落后不落后，偷不偷公家红薯。 我凑到刘峰身边想说谢谢什么的话，又觉得该谢谢刘峰的其实应该是那个落后的老百姓。刘峰脸对着大茶缸说， 这儿的红薯真不一样啊，嚼着就跟栗子似的。哼，你个小碎子，就因为你贪玩，这么好的红薯大娘今晚差点吃不上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反正哪有东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，哪里就有刘峰。连女兵澡堂里的挂衣架子歪了，刘峰都会被请进去敲打一番。刘峰心灵手巧，做木匠是木匠，做铁匠是铁匠，电工也会两手。这是个自知不重要的人，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。刘峰很快在我们当中重要起来。我们跟刘峰真正熟识是在他当上我们毯子工教员之后。我们每天最痛苦的时间不是早上跑操，不是晚上政治学习，也不是下午听传达文件，而是每天上午七点的毯子功课。我们那群女兵最大的17，最小的12，排成一队有7-8米长，毯子工1.5小时，我们一个个的由刘峰抄起腰腿，翻前桥后桥蛮子，跳板蛮子，尤其跳板蛮子，刘峰得在空中接住我们，再把我们好好的搁在地上。我们特恨毯子工，首先是我们觉得练这个功夫没什么用啊，其次是我们胆小，被跳板弹几米高，再一个跟头翻下来，整个人经过刹那的恐怖休克，都不知道怎么着的地。因此只要刘峰提醒一句，注意啊，腰里使劲使劲啊，我们就会给他翻白眼儿，越发不使劲儿，全由他来搬运。我们停止给刘峰白眼儿，是他当选全军学雷锋标兵的时候。当标兵嘛，本来不招人嫉妒，但是当标兵的结果太好了，比如入党提干，提了干结果更好，可以谈恋爱结婚分房子生孩子，所以人人明争暗夺当标兵。入党对于我们这些10多岁的孩子兵也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政治待遇，以及由那待遇生发的优越感。有些文件只有党员配听，听文件也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这些党员拎着马扎齐刷刷的向排练室操步，个个一脸的国家大事，把目送他们的我等进步青年看成虚空。哎呀，那真是让我们特别眼红特别嫉妒的事。我们中的郝淑文是最后一个对刘峰收起白眼的。郝淑文是那个提高了我们集体平均体重的丰满的女兵，身高1.69米，还没有碰到她就能够感到他青春体温的冲击波。郝淑文是一个空军首长的女儿，父亲手下一个师的高射炮兵。郝淑文一睁开眼的每天都要有人帮忙，骑车上街他不会下车，就临时叫住一个过路人帮他扶住车后架。老乡，快扶一下嘛。男老乡们当然都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扶这个美色扑人的女兵，扶完还意犹未尽，巴不得扶2下扶3下。自从来了个谁的忙都能够帮的刘峰，郝淑文便每天刘峰的不离口了。有时郝淑文的忙很难帮的，缝被子把针丢失在了棉花套里，让刘峰帮他棉絮里捞针。刘峰被选为我们军区的代表，去北京参加全军学雷锋标兵大会。我们这才意识到，每天被我们麻烦的人已经是全军的明星了。刘峰从北京回来的那一天， 我们女舞蹈队两个分队都坐在冬天的阳光下学文件，不知怎么冲着归营的活雷锋全站了起来了。接下来更傻的事情发生了，所有人都拍起了巴掌，呱唧呱唧呱唧呱唧。雷又峰顿时脸红，看样子是要掉头往大门外跑了。但是刘峰马上确定，整天胡闹的女兵们此刻一点也不胡闹，有他们眼里的真诚和崇拜为证。一向遭我们冷落，因此试图用冷漠呆板战胜我们的何小曼也动人起来，朝刘峰睁着两汪墨水似的眼睛。何小曼整个人可以忽略不计，就那双眼睛长对了，黑的就像秘密本身。刘峰说， 学习呢？ 还是老老实实的就这样问候我们，好像我们是他在村口碰上的一群纳鞋底儿的姑娘媳妇似的，正碰上他进村搭讪一句做活呢。哼哼。刘峰胸前别着三等功军功章，真金子似的，在冬天的微弱的太阳里给我们增添了亮度和温度。某个250带头，我们挨个儿跟刘峰握起手来。这个刘峰一手还拎着个沉重肮脏的行李包，另一只手给这么多人供不应求地握着。刘峰终于把行李袋扔在地上，哐当一声，里面的大茶缸子给摔疼了。刘峰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多用大茶缸，吃喝洗漱都是那个大茶缸。男兵们开玩笑地说，还可以用那个大茶缸舀水救火呢。郝淑文握着刘峰的手说，祝贺你，解放军报上登了你们会议的照片，我在上面还找过你呢。家在北京的女兵，父母混得还行的，都在雷又峰的行李里添了份重量。于是刘峰在握手的时候对北京女兵说，啊，你家给你烧东西了。 我是唯一没上去握手致敬的，第一我自己因为谈纸上恋爱被记了一过，跟刘峰这样的大标兵是正反派关系，还有就是我对刘峰这个严重缺乏弱点的人有点焦虑，我好像在焦虑地等待一个证明，刘峰是真人的证明。太好的人，我产生不了当下所说的认同感。人得有点人性，之所以为人，总得有点人的臭德行。比如，找个像何小曼这样的弱者，捉弄捉弄。在背后说说郝淑文这种强者的坏话，甚至趁人不备悄悄的飞快的倒点炊事班的香油，更有甚者坚决不买牙膏，轮流偷挤别人的牙膏。刘峰就是好的缺乏人性的那种人，刘峰的好让我变得心里阴暗，想看着刘峰犯点错露点马脚什么的。虽然我当时只有16岁，偶尔也会有心里不光明的时候。后来果真出了触摸事件，我的焦虑才释然。不过那个暖洋洋的冬天下午，距离事件的爆发还有一年。刘峰看见了欢迎人群外的我，便走过来说， 小穗子，你爸也给你烧东西了。 所谓东西无非是些零食和小物件，一管高级牙膏，一双尼龙袜子，两条丝光毛巾，这都算好东西。 如果烧来的是一瓶相当于21世纪的娇兰晚霜的柠檬护肤蜜，或者地位相当于眼下香奈儿的细羊毛衫，那就会在女兵们中间引起艳羡热议。所有人都盼着父母给烧东西，所有女兵暗中攀比谁家烧的东西最好最多。烧来的东西高档丰足，烧的频率高，自然体现了那家家境的优越程度，父母在社会上的得意程度。像我和何小曼，父母失意，家境灰溜溜，只有旁观别人狂欢地消费烧来的东西。我们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把整勺麦乳精糊塞进嘴里，嘎吱嘎吱地嚼着，蜜饯果脯拌在稀粥里，替代早餐的酸臭泡菜。至于巧克力怎么被他们享用，我们从来是看不见的，我们只配瞥一眼门后垃圾筐里渐渐缤纷起来的彩色锡箔糖纸。那我们还配什么呢？某天练功结束，从走廊上皮他走过，一扇门开了，伸出一个脑袋，诡秘地朝你一摆下巴，这就是隆重邀请。当你进门之后，会发现一个秘密盛宴正在开席，桌上堆着好几对父母烧来的美食。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三：一是东道主确实慷慨；二是烧来的东西是新鲜货，比如上海老大房的鲜肉月饼，或者北京天福号的松仁小肚，不及时吃完那就糟蹋了；三是家境既优越又被父母死宠的女兵，有时需要多一些人见证她的优越家境和父母宠爱。我和何小曼就是被邀请了去见证的人。在刘峰赴京开会之前，我收到了父亲的信，说从劳动改造的水库直接被借调到北京电影厂。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，交给了刘峰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刘峰在北京实在没有地方串门，也实在有空，就替我去看看我阔别好几年的父亲。信自然是个由头，真话我也不会往上写。那时我的真话往哪儿都不写，日记上更不写了。日记上的假话尤其要编得好，字句要写漂亮，有人偷看的话也让人家有个看头。我渐渐发现真话没了一点也不难受。我跟爸爸都在彼此大而化之的字句里读出真话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萌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走在春天的路上》，李冰雪作词，梅光辉作曲，吕薇演唱。 冰雪消 静静流淌，大河向东浩浩汤汤，三山五岳在晨曦中醒来，共同沐浴春天的阳光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千年之约》，陈涛作词，王渊作曲，韩红演唱。 一海为沙，清唱风声。